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76章，我好自动咁忽略咗豆腐所讲嘅后半句话，脑里边猛咁闪现出万事通之前嗰个尸体。喺嗰阵时，大家都搞唔明白点解佢嘅尸体会出现咗十几日先会有嘅高度腐烂呢？咁而家转瑞嘅呢个实验，等我哋就彻底明白过嚟啦。喺呢一个黄金大门嘅范围之内，时间嘅流速就变快咗。豆腐好似仲唔明喎，於是我就将头先嘅情况同阿豆腐一讲，我又讲你企喺嗰个地方，当时你睇到我哋呢边系点样嘅呢？豆腐呢阵时佢都目瞪口呆啊！豆腐听完我讲之后，佢又回忆咁讲：我当时就见到你哋坐低，然之后关咗灯，跟住就乜嘢动静都冇啊！呢下大家嘅目光都望向咗砖水。显然佢应该已经明白咗呢一切究竟系咩回事，唔系呢亦都唔会突然之间嚟做呢个咁嘅实验嘅。砖水冇多废话，佢又讲：你哋知唔知道传说中有一种动物，只系生咗一个嘴同埋一对眼，其他乜嘢都冇嘅？呢一种动物叫做虚。我回忆咗一下，拧一拧头。毕竟我真系经历有限，冇好似砖碎有咁多嘅时间去了解一啲稀奇古怪嘅嘢。呢下张文咧就好似谂起咗乜咁啊，佢猛然之间倒抽一口凉气讲：吓，唔通你讲嘅系佢？豆腐见到砖碎同埋阿张文两个好似打哑谜咁，佢又急啊：喂，你两个讲清楚啲得唔得啊？唔窒啊窒啊！哎，真系急死人啦！到底咩回事啫？咩虚啊实啊咁嘅嘢啊？张文就停咗下，佢又讲：喺神话嘅传说当中，天地最初系一片混沌嘅，嗰阵时宇宙天地都系冇一个咁嘅时间观念嘅嘢。直到盘古开天辟地，时间先开始流动起上嚟。 哇！你喺度讲神话咩？时间都系固定噶啦，就算啊咩天地一片混沌啊，时间唔可能唔存在噶。 张文啊话：系啊，不过你讲混沌嘅时候，嗰啲时间去咗边呢？ 见到豆腐一副懵盛盛嘅样，张文啊换咗个问法，佢又讲。 你睇过奥特曼吗？ 豆腐话：咁啊，梗系睇过啦。这个同奥特曼有咩关系啊？张文啊话： 奥特曼每一集都会出嚟一个怪兽，嗰、那个怪兽系从边度嚟嘅呢？ 豆腐回忆咗一下剧情，佢好似突然间醒觉咁啊！佢又话： 啊，系呢个二次元啊，嗰只嘢系从其他宇宙嗰啲裂缝嗰度过嚟噶。 张文岌岌头讲： 喺神话嘅传说入边，虚呢样嘢就系喺混沌之前就已经存在嘅嘢，亦就系讲你可以将个虚理解为奥特曼从另一个宇宙过嚟嘅，完全唔同嘅生命，佢只有一个仔，时间喺佢嘅周围都会变得极其咁唔稳定，佢可以将时光倒流。亦可以叫时间加速。传说当中，混沌时期嘅嗰段时间原本就系好短嘅，但系咧虚就将佢无限咁延长。所以盘古喺混沌当中沉睡咗好长嘅时间。 豆腐拗晒头咧，佢又话：哇，真系有盘古啲咁嘅嘢嘅咩？ 点解我都系觉得乱鬼唔噏嘅？ 砖碎就淡淡咁讲，亦都可以用现代嘅方法嚟解释嘅。佢就类似于好似黑洞咁嘅嘢，黑洞系通过吞噬嚟改变自身嘅质量，但系虚系唔会吞噬，不过佢本身嘅质量 就会影响周围嘅时间。 听佢咁一讲，我都好似明白过嚟啦。我话讲黑洞系可以通过吞噬喺度不断咁改变自己嘅质量，咁虚其实亦都可以通过吞噬嘅。如果揾到一个平衡点嘅话，改变虚本身嘅质量咧，咁佢就系唔会影响到周围嘅时间嘅。中公好似亦都明白啦，佢又讲自古以嚟，古晓方国嘅人亦都会使用活人祭己，佢哋系利用活人去平衡虚嘅质量。我就岌咗下头，但系咧仲有一啲系谂唔明白。虚其实同埋黑洞应该唔一样噶，黑洞嘅吞噬系将一切完全质量化，但系虚会唔会将一切质量化呢？嗰啲被祭忌嘅人，佢哋最后都系死咗咩？如果按照质量嘅咁嘅讲法嚟讲，呢啲人应该系同埋虚合为一体嘅，但系虚本身又唔吞噬。如果用活人祭忌嘅作用，仅仅系可以影响虚嘅质量，咁当年嗰啲祭忌嘅人唔一定系死咗，佢哋系好可能时光倒流，或者时光加速，话唔埋就翻到古代，又或者去到咗未来。我哋就唔敢再喺呢一个咁嘅大门区域里面留多阵啦，而系匿到咗嗰一个图腾柱嘅后边。而一刻，大家都有种想将呢个大门关翻起嚟嘅冲动。不过，如果想要关门嘅话，咁啊要入去再关噶噃。咁呢一件系一个极其冒险嘅事。匿到咗图腾柱后边，大家就开始商议起上嚟。豆腐就讲：啊，我明白啊，咁嗰个女仔咧就肯定系想将我哋几个攞嚟祭忌，所以先将我哋引诱到嚟呢度。啊，你谂啊，唯一嘅出口啊被塞住咗，眼前啊就系得一道门，唔知情嘅人八成就系咁行过去嘅。咁啊，梗系啊，如果唔系木头阻拦我哋嘅话，我哋几个可能都已经变为祭品啊。我话讲。呢一道门嘅主意呢，我哋都系唔能够打㗎喇。不过仲系要解决咗嗰个靓妹先得，唔系呢佢会一直咁塞住我哋。呢句话音刚落，大家都未嚟得及表态，忽然之间黑暗当中就响起咗一串嘅咔嚓咔嚓嘅声音，将我哋啲注意力一下子就吸引晒过去。我哋而家猛然发现呢个声音系喺嗰一个图腾柱上边传嚟嘅。只见嗰个黑色粗壮嘅石柱表面开始出现龟裂嘅痕迹。中公啊大惊咁讲：啊，点会咁嘅？豆腐啊即刻啊弹起上嚟，佢又讲：哇，呢条柱嘅质量真系太差啦！睇嚟而家咁多嘅嗰啲咁嘅豆腐渣工程都系有遗传性质嘅。我系一脚伸过去讲：，诶，唔系乱噏啊！而家嗰啲咁嘅豆腐渣工程都系摊出嚟嘅。喺古代嘅时候修桥铺路，一条桥一条路，几十年或者成百年都唔喐一下。喺嗰阵时，嗰啲咩修桥铺路、起屋嗰啲工程上边，应该又唔敢大摊嘅。况且，呢一条石柱啊，都成两千几年啦，到而家先冧，咁都叫做豆腐渣。说话之间，大家即刻褪后咧，防止俾嗰条柱跌落嚟啲嘢揼亲。不过离奇嘅系，嗰条石柱一下子就化成好似花生米咁大小嘅颗粒，全部冧咗落嚟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大门外边嗰一个灰白色嘅扇形区域，竟然突然间开始扩大。呢一条图腾柱就系喺佢嘅扩大范围之内。一下子我明白啦，我大叫：，哎，弊啦！呢度嘅时间可能加速得太快，嗰条柱即刻就被粉末化咗，可能至少亦都加快咗成千年嘅速度啊！好快。黑色嘅图腾柱就消失咗，只剩低地下一堆好似花生米咁大嘅黑色颗粒。与此同时，嗰一块咁嘅扇形区域仲喺度不断咁扩大。我一睇到头皮都发晒麻啦，扯住旁边嘅豆腐就走啊！因为如果呢一个扇形区域嚟吞食咗我哋嘅话，运气好一啲嘅，可能就发觉自己去咗一千年之后嘅世界。 如果差一啲嘅话，就直接咁啊消失，化为乌有，变成质量噶啦。大家一见到啲异变，边度咁多留一下，即刻拧转身就向住石街嘅方向啊跑。睇到呢一个咁嘅线形区域，好快就扩散开嚟。我哋啊用尽力系咁狂奔，但系嗰个线形区域啊一直咁扩散，离我哋几乎啊只唔到两米咁多啦。家下豆腐仲孭住欧阳圈噶，攰到啊嘻嘻嘘嘘落咗喺最后，眼睇住就快要被追上啦，我只眼都红晒。猛然之间就将豆腐身上欧阳圈啊接咗过嚟，孭喺个膊头上边，再继续狂奔。砖碎佢哋几个人，由于个背脊上边个负担都几大嘅，呢下子根本上就唔顾得欧阳圈啦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够一路走啊，一路大叫：喂，将啲装备包抌咗去！砖碎一听到啊，讲唔得啊！之前我哋喺门外留得太耐，外边至少过咗半个月噶啦。巴图唔知道仲喺唔喺度，补给同埋装备系唔能够抌噶。呢下子我忽然谂到咗一件恐怖嘅事情，呢个咁嘅线形区域就系喺我哋嘅身后扩散住，随时都会追上嚟。而我哋而家唯一嘅退路就系嚟嘅嗰阵时嘅石阶梯。但系呢一条石梯啊，好长噶噃，我哋可能走唔到十分之一，而石梯下边就会受到呢一个时间圈嘅侵蚀而粉碎。阶梯一粉碎，我哋可能就直接跌入去呢个虚入边。即使我哋运气好，可以一直咁走到破坏速度嘅前边，但系上边仲有一只咁嘅小种子喺度守住噶噃，咁最后我哋都系无路可逃噶。最重要嘅系，如果呢个虚一直咁无限延伸落去点办啊？好显然，谂到呢个问题嘅唔单止我一个，中公啊即刻开口，佢一路走啊一路气嘘嘘咁同阿砖碎讲：当家嘅，咁样落去好似唔系办法噃。砖碎又讲：咁啊，一定要谂办法去稳定佢个平衡啊！我讲制己。砖碎讲需要一啲大质量嘅嘢，质量通俗嚟讲就系能量，而我哋呢啲人当中论起能量，边个能够比得上诗仙呢？如果用佢嚟祭忌呢一个虚，起码可以维持千百年嘅稳定，一直平衡落去。我心里边先系冒出咗用诗仙祭忌呢个念头。但系与此同时，心里边的确又真系唔忍。如果佢只系个种子就算啦，但系而家我哋相处咗两个几月，诗仙已经慢慢生出咗意识，而且帮助咗我同阿豆腐好多次。之前唔系佢拦住我嘅话，可能我就已经早成为祭品之一。而家砖碎嘅话，虽然呢就冇咩明讲，但系我哋呢班人都唔蠢嘅。除咗系阿豆腐仲未谂到有乜嘢大质量嘅嘢之外，其他人嘅神色都全部一变，一路跑，目光就不由自主咁一路望向咗一边嘅诗仙。我啊冇出声，心里边啊好难做决定。一班人系咁狂奔之下，体力咧就消耗得好快，亦都冇再多讲啦。奔跑上咗楼梯嘅时候，线形区域嘅速度就慢咗落嚟。周围俾佢吞食嘅山石，全部都变到斑驳起上嚟，有啲甚至仲出咗裂痕添。一瞬之间，我哋睇到嘅就系嗰个侵蚀圈所到之处，嗰啲嘢即时就被转换成沧海桑田。而家大家都唔敢停落嚟啊，系咁掹脚个狂奔。喺呢个虚嘅侵蚀之下，楼梯底最下端嘅一部分已经系消失咗。而家成个石阶梯嘅主要结构呢，就系、是、靠嗰几条巨大嘅石柱，而每一条石柱嗰一个距离就大概系十几米左近，因此亦都冇即刻就被破坏咗呢一个石阶梯嘅结构。大家而家一口气就跑到上顶，体力肯定已经严重透支啦。我个负重太大，两只脚一软，成个人就即刻跪低咗喺个地面上。